月十二号星期几啊？我都唔知星期三咯。 今日系星期三嚟嘅， 星期三咯，锁定音乐。 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而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啊，今日我哋嘅嘉宾将会有张曼珊嘅出现，喺6点钟又会听到佢嘅声音啦。 介绍派台哥自动登入， 系啦，到底佢自动登入啲咩嘢咧？登入啲咩 account 咧？啊、到时我哋就 会会自动登入咗落去 啦，系 啊，会知道下同埋佢呢段时间都有讲，我、哦、上年经过咗新人年之后啦，去到今年佢嘅步伐啊状态系如何咧咁、样， 冇错，咁啊一阵间6点钟就会有张曼珊嘅自动登入嘅访问啦， 系啦、我想讲我谂呢两三日咧，我突然 呢两三日咋， 系啊，呢两三日吓，终于有一个好强烈嘅感觉， 系 我心里边有一把声同自己讲， 系 需要放假啦咁啊， 系 系啦，因为呢个好耐都冇出现，或者好少会出现嘅，咁但系嗰个放假，我谂系唔系要去旅行放假？我觉得呢个系 step two 嚟嘅，就纯粹 step one 你系突然之间 起埋放假先， 系啦，有一种放假嘅感觉，因为咁疫情大家都系啦，即系大家都冇得去飞，因为以往哦一请假一定唔会嘥咗去周围飞啊各样啦。咁跟住嗰陣時冇去到，咁開咗關之後，大家都陸陸續續已經做咗呢件事啦。 包括我啦， 你都已經去咗啦。 其實都係想影射 你就去，你去第二次都仲得， 唔得啦，唔得啦，冇假啦，冇假。 咁一路都未去啦。咁但係係咯，我都呢一兩日突然之間有一個咁樣嘅感覺，同自己講：咦，咪先，你好似好需要放假喎。咁樣咁有個小背景嘅，咁可能聽眾會好奇啊。咁譬如騷動音樂咪一至五咯，咁星期六日可以放假咯。咁跟住就會發現，原來星期六日咧好多時候都會將嗰個行程咧叫做即係擠到好密啦。即係哪怕係做嘢啦，因為其實有啲嘢真係星期六日先至會做嘅。即係譬如你有啲打啲 event 或者你嗰啲 wedding 嗰啲，通常都係星期六日先發生㗎啦。跟住又會我自己有其他嘅 project 啦，或者星期日當唔使出去出面做其他嘢嘅時候，你就係一啲攞嚟寫下文啊， 即係還啲稿債啊， 係啊， 即係文債啊， 去做一啲唔牽涉其他單位嘅工作，但基本上咧就係每一日都係工作緊嘅。咁、但係我覺得得意就係因為我哋工作性質係一啲好彈性，咁所以其實唔係嗰種我朝早八點幾起身翻工，九點跟住六七點收工翻五日。咁咧，所以一路俾身邊啲朋友啊，或者其他人嘅感覺係啊，其實你都好似好點樣講咧？ 好他條 係啦，我唔知可唔可以用到他條，但係好似都成日嗰個感覺唔係喺太即係唔係完全做嘢啊，因為喺一個叫做寫字樓翻去做嘢狀態，我知道係唔係咁樣樣唔同噶嘛，係啦，咁所以就會令到你冇話人哋我都呃咗自己啊，覺得係啊唔係，我今晚可能有個 event 去下，見下啲人咁啊，傾下偈，飲下嘢， 當係一個休息啦， 好似一個休息啦， 但係其實都係做緊嘢嘅。 原來你會發現好多都係嘅， 咁 跟住點解呢一兩日突然之間咁強烈，我開始有一啲徵兆出現，就係個 to do list 有今晚譬如 mark 咗有六七樣嘢要做啦。咁其實你係要清 嘅， 咁但係連一樣都唔想做，跟住就索性就同自己講，其實我真係好攰，好眼瞓，不如我瞓覺先啦。咁跟住就真係擺低咗嗰幾樣嘢，完全冇清到，你寧願拖多一晚咯。 你係巴斯光年，你終於聆聽到你內心嘅聲音啦。 太空戰士一飛沖天啦，咁樣即係我覺得當你去拒絕面對嘅時候咧。咁咧就係 有啲症狀， 有啲麻煩嘅，再加上亦都呢段時間少咗做運動，因為我覺得做運動 放棄咗好耐嘅啦咩？ 係啊，咁咪就會有影響咯。係、 哦、 啊，即係你冇得出身汗啊，你冇落去擺低啲嘢，淨係專注。其實就算之前做 gym 咧，都唔係好專注做 gym 嘅， 排解唔到啲壓力。 係、啊， 但排解壓力，你除咗做運動，你仲有好多方法噶嘛？ 例如 咧，食嘢咯。 我冇呢鋪人啊！我真係冇呢鋪人，係啊！但係有啲排解壓力嘅方法好快就完㗎啦嘛， 係 你唔維持得耐㗎嘛， 即係可能對住個窗大叫 一下啊，完咁樣咯，即係冇就完咗啦咁樣。之前我會係玩手機遊戲嘅， 哦， 但係我發現手機遊戲就會而家 嘥時間啦。 第一嘥時間咯，第二佢產生咗新嘅壓力啊、 哦， 即係你要追進度啊，即係我每日都一定要 lock in 啦。如果你唔 lock in 一日咧，跟住就會點啊？每日任務你要清曬，你先至攞齊嘢啊！ 少咗啲獎勵，又好似打多咗份工咁樣啊！ 係啊，譬如你有啲 game 咧，佢係要你打不斷拆嗰啲關嘅，拆到去佢嗰個幸運值滿啊咁，咁你冇理由唔拆滿佢啊！咁跟住你就 all or nothing 啊，一係你就拆，一係你就完全唔好拆，唔好拆到半天吊人哋99係滿幸運值，你拆到40几咁，你就唔做乜咧？ 就 咁 唔抵啦！ 系啦，即系我发现到手机游戏都变成咗压力啦。之前成日都讲啊嘛，你见我呢排好少讲手机 game 啊，因为我觉得有压力啊，玩手机 game 突然之间，跟住就觉得有啲棘咯。 明啦，嚟啊！即系其实简单讲一句啦，你讲咗咁耐就 系话俾大家听，我就快会放假啦。 开口牌，你想同听众请假？ 唔系咁讲，系啊，冇咁快。 唔系俾你拣啊！又嚟嗰啲骚动许愿池啊，嚟啊！俾你拣一个地方啊， 日本啦，唔使讲啊。 O、okay, K， 即系都系买嘢 shopping 食嘢。 唔系啊，我纯粹系想去日本啊，我唔知道要做咩啊。因为我冇嗱 shopping 咧。我又唔係好強烈嘅嗰鋪人嘅，同埋 shopping 係好攰嘅。食嘢咧，咁當然固之然好啦。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有好想食一啲，都係嗰啲咯，魚生啊、拉麵啊嗰啲。 離不開，離不開， 都係嗰啲㗎啦。我純粹我都唔知啊。 喂，其實你有冇諗過咧？即係去一個即係再，我覺得你係好需要真係放空，乜都唔使做嗰種啊。即係例如可能你 book 個深山嗰啲温泉酒店，你真係去周圍乜嘢都冇嘅，冇街行，冇 shopping。冇嘢睇冇成嘅，淨係可能對住座山，跟住然後你就可能每日喺嗰度飲好似嗰啲咧，坐喺嗰啲榻榻米嗰度飲杯綠茶，望住個庭園嗰啲植物，跟住就去浸個温泉咁嗰啲。 我去日本，所以我唔係諗住要去嗰啲好大城市嗰種嘅，一定我想去一啲即係好似你咁講有得浸下温泉。咁但係你唔會而家七八月去啦，第一好貴啦，第二好熱啦。是啊，咁同埋有得揸下车嘅地方， 哦、即系冲绳啦。 冲绳唔好住啦，因为之前去咗、哦 okay ，即系去得多。我想去九州嘅， 系 啦、啊，即系你有城市嘅风景，但系同时亦都有郊外嘅地方咁。咁冇，我都系会拣选日本嘅首选系。但系我觉得原来一个放假嘅心态，原来系会好耐冇试过，或者好少可。咁濃烈咁樣湧出嚟，因為其實啱啱喺同阿沙嘅訪問都會輕輕提少少，就係、是、即係我哋呢種人就係你稍微得閒一啲咧，你就身痕硬係覺得 要做啲嘢啊！ 今日唔做嘢係嘥咗呢一日， 係 啊，唔識得去俾自己休息，唔係淨係身體啊，係嗰個腦袋啊。 但我喺度計一計咧，你突然咁樣講，我諗一諗咧，我認識咗你三年到啦，係嘛？三年啦，你好似三年都冇放過假喎。好似冇放過一個長假咯， 都冇啊！我諗即係疫情冇得飛之後就冇啦，咁開翻關之後都冇啊，基本上你冇乜可能啊。係我嘅放假就係去一下啲 festival 啊，去一下睇下啲 DJ 打碟就當休息一下嗰種。 好彩最近都多翻啲， 多翻啲啊！但多翻啲嘅時候，佢一出親嚟都咁夜，你又會產生一另外一種嘅疲勞咯，係啊！咁所以我覺得係原來都要照顧一下自己，唔係淨係。叫做physically 咯 ，mentally 都要嘅，因为系啊，就算你嗰日全日唔做嘢咧，我有时都好自虐嘅，瞓喺张床度，即系瞓到 谂下啦，又 系啊，跟住咧你就会望下个钟，哇，过咗几个钟啦，哇，天黑啦，我今日乜都冇做过， 好似好嘥啊， 我下个礼拜啲嘢又累积咗喺度啦，咁，因为其实啲工作系唔会完噶，阿妈成日都问我阿仔。你幾時先會得閒啲啊？咁我退休 啊。唔係，同埋我哋呢啲係咁噶嘛，就係咧，即係好多聽眾就會以為啊，你每日就騷動開兩粒鐘咪，咁你翻嚟就係做嗰兩粒鐘嘢啦。咁撇除咗嗰啲其餘真係要個人實體地工作嘅時間之外咧，我哋呢啲人就係會咧，即係例如好似頭先所講，瞓喺張床度冇嘢做嘅時候，就會開始諗啊，嚟緊咧星期幾咧就有邊個嘉賓上嚟，諗定佢嘅卷軸先。 係啊。有巧就话几分钟，冇巧我哋试过真系谂两个钟都谂唔到咁样。 讲咩咧？倾啲咩好咧？听下佢只新歌，听下佢嘅新碟先。 有啲咩灵感咧？咁样 即系就会将平时大家真系攞嚟放空嘅时间咧，就爱嚟做呢啲准备咯。 系啦，跟住仲要你未计自己其他另外嘅咁，所以我觉得经过咗呢几日嘅时候，我都好希望啊，藉住呢一个个人体会咧，大家都真系 大家都谂啦，同埋因为而家咧。 七月啦嘛，都即将系呢个旅游旺季啊嘛，即系如果大家争输咗就冇办法啦，你就要 plan 定下一个嘅一啲长假期，睇下有冇机会啦，嗯、即系同埋而家好多嗰啲免费机票啊， 系啊， 系啊，我都成日报住啊，不过我发现啲时间都系撞唔啊， 唔得噶啦，而家 俾你先啦， 七月八月啲唔系俾我哋去嘅，唔系俾我哋去嘅，呢、這个季节同埋呢个价钱啊，话你听，系啊，咁所以冇即系一个小分享，亦都俾大家小提醒咁样啦。佢哋亦都用佢哋嘅音乐啊，喺佢哋生活当中音乐上好多嘅 struggle。新专辑就用呢一首歌作结，话俾佢听，享受当下啦。 关重要事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计划一旦日方启动排放核污水，会即时禁止源自东京、福岛、千叶、栃木、茨城、群马、宫城、新色、长野、奇玉呢10个都县嘅水产品进口。 當中包括所有活生、冷凍、冷藏、乾製或者以其他方式保存的水產品、海鹽和未經加工或經加工的海草。謝展環和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和日本駐港總領事及相關官員會面，商討日本福島核廢水排放問題。謝展環又說，局方亦有和相關業界保持溝通，了解他們擔心措施會對營運有影響，但是強調政府有一個嚴謹足以保證食物安全的制度，令大眾對食物的安全放心，亦會帶來很大好處，相信業界會理解政府的做法。政府發表控煙策略諮詢文件，就下階段控煙措施收集市民意見，諮詢期到9月30日。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政府必須亦有迫切性採取更有效的控煙措施，會就四方面諮詢市民意見，因應結果再確立下一步控煙策略。諮詢文件包括是否贊成禁止任何人向某一日期後出生的人士售賣煙草產品的倡議。文件亦提到應否擴大禁煙區域同埋提高罰則。盧寵茂指出，目前香港有600,000人每日有吸煙習慣，吸煙引致額外健康風險，為醫療系統帶來沉重負擔，政府應該盡早制定控煙措施，杜絕公眾尤其青少年接觸煙草產品。山西大同市浑源县发生致命交通意外，四人死亡，六人受伤。事发早上8:00多，一架载有18人的巴士行驶至浑源县南如林乡二岭村附近时翻侧，四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另外六人受伤，已经送到医院治理，情况稳定。當地警方說，事發時天雨路滑，涉事巴士司機已經被控制，事故原因正進一步調查。在北京外交部回應北約峰會公佈指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破壞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講法，發言人汪文斌強調，中俄關係建立在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原則基礎之上，兩國關係超越冷戰時期軍事、政治同盟模式，樹立了大國關係模範式，這個同北約國家大搞小圈子同陣營對抗有本質區別。汪文斌又說，中方敦促北約停止針對中國的無端指責和挑釁言論，摒棄冷戰思維的過時理念，放棄謀求絕對安全的錯誤做法，不要搞亂了歐洲，又企圖搞亂亞太和世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同埋星期日持续酷热，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同埋风势较大。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3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進較早時北角英皇道嘅火警已經處理好噶啦。去中環方向近琴行街嘅行車線解封，交通回復正常。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富裕小輪有限公司因為發生船隻機件故障，調整屯門至到大澳航線嘅航班噶。由屯門開出嘅將會喺傍晚6:00，而由大澳開出嘅將會喺晚上嘅7:00。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 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罗汇方向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嗰段咧车多，龙尾去到沙田港铁站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三成，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啦，龙尾就去到龙日村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屯门公路丁九桥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放榜成绩唔系一切，人人都可以揾到自己嘅一片天。有冇谂过报读应用教育文凭？课程选择多，仲有职业专才教育元素，令同学掌握就业基础。读完可以获得相当于 DSE 五科二级资历，包括中英文，搵份中意嘅工又得，继续升学都得。新学年课程已接受申请，上 dae.edu.hk 了解同报名啦。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侦缉行动最终回， 夏正仪被锁定为金融犯罪集团嘅主谋，执法部门更下令追捕。崔铁军坚决不相信自己的细侄女会做出这种坏事，三叉戟最终又可不可以查出真凶，将真正犯人绳之于法？ 国剧夜场三叉戟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电影可以话系超多人关注啊，而里面嘅即系作品咧，流行作品啊，可以话一手接一手啊，有呢一只 Dua Lipa。叫你跳舞，叫你一定肯跳啦，因为佢系咧乐坛嘅天之娇女啊！本周新登场，一上榜占第七位 ，Dua Lipa Dance the Nigh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萨瓦迪卡， 你讲萨瓦迪卡先至啱啊？ 咩啊？泰文嘅你好系萨瓦迪卡、啊， 唔系、啊？你听下佢哋讲啊。 你好呢一个咧，咁我哋其实泰文咧就会用萨瓦迪，咁咧女仔咧后边就会加个卡。萨瓦迪卡，咁男仔咧就会系萨瓦迪卡。 哦，原来我要讲萨瓦迪卡先啱。 想学多啲泰文同认识泰国呢个地方多一啲， 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师培 Beautiful Sunday。 一界声音像海尔，混沌或是音乐。 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细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让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饭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斌臣啊，点解人哋成日讲紧正经嘢，你都要加把口嘅咧？ 吓，做乜做乜咁大反应、啊？讲下啫，缓和下气氛啊嘛。 太过习惯听校训，记住家长的指引，怕进入社会，每天都开会，恤衫西裤相衬，性格内向，正迈向世俗标准的族人。眼内做戏，是我们都闭着眼凝聚空气，在外套玩乐器，令太阳送在开会放条气。这一刻准我疯癫吧，考试卷功课簿准我撕毁吧，成长的规矩都不再牵挂，内心的拘谨似释放好吗？这一刻准我天真吧，讨厌的纠结的准我抛低吧，但高山风景都不再可怕，内心的烟花早于这一秒惊艳。 有时见 office 嗰个气氛闷闷地，我谂住讲下笑氹下你啫嘛。 李学德、 黄明德、会议终结者。 一日一月望望有十年，一年才成事。挑战，偏偏想得到厚面。看看旧人，在襁褓中的脸，看到自己卡通的脸，我太亲善。刹那动念，自己思想一变。 物质跟欺骗，不可冲击我真心。到处乱撞，竟飘忽的嘴脸，偶尔大家都敢痴线，怕你一面。最爱做梦，放身抵挡挑战，冷狠实践世上无大战，无泪。 有时人哋讲嗰啲嘢，你又唔好咁认真啦、啊。陈慧敏 ，Why so serious？ 有时太过在意，激亲嘅只会系你自己嘅啫。 Help， 发现有人失踪，联络中找不到，无办法指控。Help， 发现有人失踪。作弄啊哈，就以为我要回错，不住往 pick up my calls， 要回去到太迟，你再发誓，不住 stay up all night， 天光天亮 stand by for you， hey you totally messed up my crew， 想跑分啊 ，who you making me fool， 等等等等人变了我孤。Check that is fine. 面临接通，输入133 You pretending like you were working alone. She texts you low, he texts you low. 消失于 Apple。 使 cut 我先啊嘛 ，Jamie 张天荣 featuring 丽英 ，Pick up your phone。 随便赶我走，别再讲今晚之后，别再三逼我不走，直接封锁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装就好大走，离开引诱。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清松开你手，门锁好紧扣。 一时起之后，誓要出走。 何必？ 迟咗都要走，别再讲心里感受，别再三给我挑逗，直接删走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装修好带走，离开引诱，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请松开你手，门锁好紧扣， 若是起之后誓要出走，何必多借口。双方好过拆开面具后，再不便追究。 Go go on now， 你快上锁。Turn turn around now， 麻烦别拖过我。 You better know my way out。 再说半句话仍然多。 每个人大压力的时候都有一些自己去舒缓的方法的。 Baby, come on, hurt me. 好像我这样 有少 就会乱讲嘢咯，打岔人哋啦。作品包括有石山街 Wait Out， 仲有古巨基同埋 Tilted T 嘅有少少爱。 粗豪响到天咁高傲，只会感觉好燥，响到掌上不牢，而响我脑筋即刻急躁，我有我嘅进度，磨到进步再做雕塑宣布真奴。 沉默静候过劣位置，正发号字幕怪动作就抱紧中指。 Yeah yeah yeah， 撩暗智慧影眼位置，有的放肆终会吸全人类注视。 You got me like。又新一张好形式封箱，搞到周身伤，身着太过张扬。讲下讲下讲下讲下讲下走晒样，运合方向选个转向，搞好先至出场。 沉默像闷泥，洗作里有罪，到尾你发现我是谁。 无字日赖静待万千，就是伏线，愿你静悄望我松手指。 Yeah yeah yeah， 转探到最佳那位置，最终你都给我一个手握一指。 Sliding through, I bet you'll crash out. Talk all you want, gotta get a size of me up. Tell all you want, but I better get out. Ain't gonna hurt a little bit, shut your mouth, pull some up. Let you look at me, I back out. 生生不息，万物爆发，始终透视。寂静寂寞地，你会看出意义。也不嚣张，不喧哗，不需天花去字。 多谢我以后会学识一样嘢，就系沉默嘅艺术啊。将入面所想讲嘅嘢储埋储埋，一次过爆发。有 Mira 最新排头作品 ，Sheesh。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知。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送过有我，送过有我， 今日呢一位嘉宾真系周围都见到佢，周围都系。 净系计音乐方面咧，新人年佢都有好多谂法，推出咗好多歌，所以成日都见到佢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听住咯。万沙遍野， 哇！真系谂起个画面都觉得好靓啊！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又张万沙嘅 Sabrina， hello， 好耐冇见啦， 好耐冇见你啦，系啊，所以咧又有呢个新礼物收啊， 又有一个惊喜。我哋今日呢个惊喜送俾阿沙嘅咧，就系啊， 万沙遍野啊，原本咧嗰句成语咧就系叫万山遍野。即系话咧，系好多地方都会即系见得到啊，咁样嘅意思嘅。因为我哋今而家我开始嗰种识字嘅方法咧，系尽量改得越少字，系越觉得自己劲 叻啊。 系啦， 简约。 所以而家我只系改咗一个字，将个山字改做个沙字咧，读落去个音都好似， 好似好靓啊。 系啊， 好四字成语咧，呢件事咧，呢件再配合埋呢一个。 呢幅嘢啊， 系啊， 我觉得系 呢个写法啊，同埋 match 啊，所有嘢都 万沙遍野本身即系万山遍野，即系意思系啊，即系可能成个山头都会见得到我哋嗰个意思点样解读就系你啊。可以能够喺唔同嘅地方出现，大家都会见到你啊！系啊，即系万沙周围都见到佢啊，可以咁。 周围都系， 周围都系咁样嘅意思嘅，系啊。咁所以希望你中意呢一个新嘅卷轴 啊，好文艺啊，成件事 系嘛？ 因为万沙呢两个字本身都好文艺。 咁但系呢个又系真嘅，因为喺过去嘅呢一段嘅时间，我哋好耐冇见啦。咁但系其实喺唔同场合，譬如我哋喺颁奖会有见，或者会喺一啲 show 上面见到你。而你嘅作品除咗有自己 solo， 亦都有啲 collab 啊等等嗰啲咁样。咁所以其实你而家呢段时间系咪都系嗰个状态或者嗰个 schedule 一路都系好密啊 ？keep 住每一日都好多嘢会发生紧嘅状态咧，系。 由我觉得由于我是一个工作狂啦，再加上年是真的劲，即系劲多歌，好多想法好想出啦，好密密麻麻嘅上年真系 pack 得，即系 pack 得好紧要。咁今年咧，其实即系可能四五月系冇以前咁 pack 嘅，即系。即系啲 schedule 系散啲嘅时候咧，我有一种好不安嘅感觉啊！即系我系有一啲时间，我系好想快啲即系写歌啦，即系有啲逼自己嗰种感觉，但系又发现系咁样系好唔健康啊！因为我其实可能上年不停咁 output 一啲 ideas 嘅时候，即系虽然都仲有一啲货喺度嘅，但我觉得我都冇俾自己真系去即系慢慢消化我经历嘅嘢啊，吸收嘅嘢啊。咁我觉得即系刚刚即系有啲时间系我真系放撇咧，系完全去俾自己去好放松嘅状态去吸收一啲嘢啊，睇下书啊。即系真系睇几版又停一停啊，嗰种即系我就觉得都系一个几好嘅时间。但我而家又开始觉得我要冲啦，即系我又有下一首歌嘅谂法啦咁样。 但系咪一开波嘅时候，你头先讲嗰种好不安就系、是，突然之间好似瞓醒觉唔使赶住出去，或者嗰日唔系一个好 tight 嘅 schedule， 突然之间一个人嗰啲格数比较吉啲，系会觉得好唔自在咁，即系有时惯咗做嘢，突然间放假咁样嗰种感觉。 系噶，我系真系会唔开心噶，一开始我系真系觉得我系咪点解咁样嘅，即系有啲唔开心，同埋我系越多嘢做咧，我嘅。我会再勤力啲啦，敷多啲 mask 啦，成个状态都会更加好噶，觉得自己。跟住咧，所以我系即系一唔做嘢咧，我就成个状态都好似差咗咁。但我而家就系觉得我要揾一个方法去 tune 好自己呢个心态。即系其实你作为即系呢个创作嘅行业嘅人啦，其实系有时俾啲时间俾自己，真系好。即系冇乜嘢做去谂嘢，系有时可能系仲好。 其实系啊，但系我会觉得 guilty 啊，佢都成日阿斌都有话我噶， 系啊， 即系我话哇，今日琴日咧咩都冇做咧，我觉得好内疚啦。跟住咧系会望住个钟过，死啦！哇，过咗个钟啦，我做咗啲咩咧？哇，天黑啦，我今日做咗啲咩咧？咁样 系啊 ，push 到咁样， 我系咁噶， 你系， 但系其实喺即系踏入呢个行业之前，会唔会话自己本身有一啲嘢系真系会喺空余嘅时间做，系真系会令自己系开心嘅，真系会放松嘅。跟住而家虽然好忙碌嘅生活。当中都可以间唔中抽少时间俾自己 relax 下啦，咁样。 我觉得心态上，即系嗰个活动上系有转变嘅。即系你细个咧，其实你就会约 friend 食饭啊，即系会多啲唱 K 啊呢啲，即系啲冇，即系点讲咧，即系多啲呢啲活动咯。即系，但系咧，我觉得而家系偏接嘅，即系自己有冇乜事咧都。 冇出街啦， 冇出街啦，咁就真系嗰个空余时间就真系攞嚟睇书啊、听歌啊，甚至嗰种人听嗰件事系听到咧，即系例如，即系我觉得波性都可以试下，即系你觉得自己真系乜都冇做咧，你有时你连谂听歌，你都要将佢变做学习性咯，即系咧系去到一个咁嘅位咯，即系我系咧听歌我都要听，我都要唔系净系听咯，我都要听埋佢点样作嗰首歌啊，佢啲 phrasing 系点啊，佢点样排首歌啊，佢中间即系我要听埋呢啲嘢咯，即系或者一首歌听好多次啊，听同一类嘅歌一个 playlist 啊，咁可能 对自己创作都有帮助。咁我就觉得啊，起码听歌呢一个钟都有啲用咯。 你唔觉得好痛苦咩？ 去到咁癫咯。 因为我嗰个话嗰日咩都唔做状态，我歌都唔听啊。因为我知道我一听歌就会好似你讲嗰种状态。咁所以我唔系 produce 歌啦，但系即系譬如我会谂，我打碟嘅时候呢啲歌点样样揾啊，咁样成咧，我系连歌都唔听啊。所以，但系我去到咁样样好惊啊！ 音乐疲劳 系啊，但你自己就冇嘅，即系反而你可以喺叫做所谓休息嘅时候听歌都好，就攞到个 balance， 就系听一下啲 production， 听一下人哋嘅 concept， 但又唔会太 tense 咁样。 唔 tense 嘅，即系我已经系去到搭车听歌，我都会觉得要听一下呢啲。咁当然都有自己完全放松嘅时间嘅，咁但系我觉得系令自己好过啲咯。即系我会觉得。一日有咁多时间，我竟然嘥咗，即系我有时系听到咁样咯，同埋 系 即系咁，但系我觉得都有，当然有啲时间就系真系点无论点接都好，咁终于有啲时间见下朋友啊，嗰啲 moment 我系好 enjoy 嘅，真系倾偈啊，然后。catch up 翻大家系点？你讲翻你自己近期嘅状态啦，跟住又会即系心情又会好啲咯，就冇咁 tense 啊。即系觉得系自己一个嘅时候，有时就好 tense 啊，即系觉得硬系要睇本书学到啲嘢，先觉得自己运用咗呢一日嗰种感觉。 咁有冇话即系近嚟啦？即系可能自己 keep 住用呢个学习嘅心态去面对好多嘅事情嘅时候，会唔会连拣歌听嘅时候都系拣一啲唔系自己好中意听嘅歌啊？而系我觉得我需要去学习呢一类型嘅作品，所以去。听有冇一啲例子系边一种系你会觉得好学习性嘅一啲音乐作品？ 哇，绝对有啊！即系我觉得你就算写歌，你想写一个 topic 啦，即系可能topic 都有好多唔同 theme 嘅嘢，即系可能爱情一定系一个大嘅 theme 啦。 系 跟住即系讲人生啊，讲父母啊，即系唔同嘅 topic 啦。咁我就会可能你想写一首歌系讲呢个 generation 嘅档，即系讲 teenage 嘅一啲心态。咁你其实 Spotify 有好多嘢可以 search 噶嘛，即系你打 teenage songs， 咁又会有一对想写关于 summer 嘅歌啦，打 summer playlist， 咁又有一对。咁其实已经讲紧呢一啲 playlist 里面入面已经有好多系你平时可能冇乜听嘅歌手或者种类。跟住我又觉得哇，听又系听到啲唔同嘅嘢。咁但系我觉得我近期真系有听多咗嘅系一啲即系 rap。Sora 嘅歌，即系可能我平时之前都有听嘅，咁但系我而家系真系想攞啲 type 试下写，因为我发现即系我有听我朋友嘅 rap 啦，即系一啲 melodic rap 用广东话歌嘅词去写，咁我就真系喺冇人听到嘅情况下，就自己攞嗰啲歌词喺度 系试 rap 啦，跟住就觉得哇好鬼古怪，即系觉得自己 rap 得好唔好啊？咁我就觉得要，我就觉得虽然呢一 part 我未必会真系出啦，即系 rap 嘅歌，但我想自己跌，即系、那個、 要 feel 下 ，feel 下。咁我就自己写，就是、自己去唱嗰啲 rap 出嚟，我就觉得唱系唔够，我要睇下人哋点样写。咁、我就揾咗一啲即系香港比较 indie 啲嘅 rapper 啦。即有一个我可以在这里介绍一下，其实他叫 Benny Han、他写的歌他的、中文呢是很好好的，我觉得，所以我就觉得即他的中文是有些四字成语夹杂，不是只是口语，跟住 我又会学到哇，人家原来是这样写的 flow 呢又不一定要即不一定要句句押的，是跟住 又会即会开始留意多咗 rap 文化嘅嘢，咁但系未必自己出，但系起码你明白多咗嘅时候，你听咧又听多咗啲嘢咯，即系好学术性啊，已经变到所有嘢去到。 但系假设啦，乜都唔使谂嘅，唔好谂得太复杂，唔好谂到一定要出嘅。如果俾你写一首 rap 嘅作品，你会想写一啲点样嘅题材？你觉得系好适合自己？ 或者定系已经自己有写作？ 系啦。 我之前有試過，就係我咪有個 bedroom state 嘅上面，即係有個 show， 咁我就同 Novo Friday 我就改咗佢嗰首小鹿亂撞啦，其中一 part， 咁嗰啲嘢就係愛情嘢嚟嘅，咁我覺得寫愛情嘢嘅 rap 係一定係最快， 即系我觉得因为爱情呢啲嘢大家都经历过啦，同埋最容易攞到出嚟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写爱情嘢最快。但如果我觉得可以嘅咧，其实我一路都好想写一啲歌俾我觉得呢个世代有好多好 judgmental 嘅人咧，好中意 judge 啦，好中意批评啦。其实我成日有股愤怒嘅心咧，好想写关于呢一啲，但我觉得好难用嗰啲用字啊，即系我觉得呢啲都系。即係由而家暫時嚟講都仲有啲困難， 係 係，即係可能我 start with 翻戀愛嘅。主題先咯， 同埋係咪有時唔好意思將自己憤怒嗰一面表露出嚟，即係都會覺得唉，好似唔係咁好咁樣。 我覺得我成日都想表露嘅，但係有兩個方向啦。一嚟就係我嘅憤怒狀態一爆咧，嗰下係會我驚會嚇親人，同埋另一種咧就係我嘅憤怒係好點講咧。好冷戰式啊！即係嗰種咧，係我嗰種憤怒咧，係 即係唔係啡曬出嚟？ 唔係啡曬出嚟嘅，即係我係覺得係要等適當時機先可以，即係要儲呢個憤怒去報復嗰種， 同埋要睇準嗰一擊先出嘅嗰種嚟嘅， 嗰種人咯。 係咁，啱啱你講話想寫關於即係而家好大家 judgmental 啦，係講緊呢一種人哋，話其實係以佢哋嘅角度去講 judge 一啲嘢咧。你頭先嘅意思係， 我覺得可能係我去回应呢一班人，即系可能佢哋嘅 judgmental 嘅 comments 未必系对我嘅，但系我觉得系即系身边都有好多人都会经历咁，哇！俾一啲 haters 去攻击啊，或者点咁呢一个文化究竟系点咧？但系我觉得嚟即系啱啱 Boys 你讲嗰个角度都几好嘅，就系、是、用佢哋嘅角度出发咯。 系啊。 其实可能他们都经历着很多自己不开心的事情， 是 会这样去先会这样做。 是当有两个 angle 的时候就可以找人 collab， 就每人饰演不同的角度了。是啊，就可以找一个可能男的 rapper， 那把声跟着在那里 讲。就真的很嬲那些的。 就是你打碟的时候就可以 cut 咯，即是可以。 就可以对跟啦，跟着可以有两把声啊这样。咁但你自己咧，即系对于呢一种呢、這个叫做文化，可能因为网上的而且确会成为咗一个好容易大家去 judge 人，因为好似唔使本咁样噶嘛。你自己觉得呢一样嘢，你嘅睇法系咩咧？ 我觉得我有时会有啲即系自虐嘅去嘅模式咯，去不停睇啊。即系如果我见到有我嘅，因为我成日都觉得我。啲人话唔好 take it serious 啦，但我有时咧嗰种 serious 咧系，我觉得可能佢哋讲嘅嘢里面真系有嘢系啱咯，即系已经去到一个位置。因为我觉得咁我哋会分析到噶嘛，咁可能有啲嘢你真系要 take it serious 咁睇，睇下系唔系真系关自己事。然后我已经。即系去到有呢一种自虐嘅倾向，但系我当然都有为过呢一啲嘢唔开心，但系我觉得好快咧，即系我觉得我唔会逼自己话即刻要开心翻，因为我觉得有啲嘢你就系要经历，你系真系有嗰个情绪嘅，但系我觉得我又会慢慢将佢转化成。嗰種力量咯，即係我嘅回應可能就係我頭先講嗰種憤怒嘅模式，就係、是、我係偏收埋喺裡面，但係呢一種憤怒係令到我有動力去每樣嘢做得更加好咯。 係，哦，即係唔係完全就隔住曬咩都唔睇，不過睇完要自己過濾一下先至做嗰個反應咁。 係啦，咁當然我都盡量唔睇就唔睇啊，但係如果有啲 topic 係真係完全以我做主題。 就好难睇到啦， 就已经有朋友都会话俾我知， 系啊，即系想避都避唔到啦，系 啦。 但系你 系 嗰种会即系见到呢啲即系有时几唔 fair 咁啊，即系有学阿波成话斋，真系好似屈人唔使本咁样。即系你见到呢啲系用自己嚟做 topic 嘅一啲即系叫做网上嘅谩骂或者留言，你会系嗰啲真系会同啲朋友一齐倾下话，我真系唔系咁嘅，真系点会系咁啊？定系你自己会真系自己收埋，唉，都系唔好同佢哋 share 我呢个唔开心嘅心情啦，咁样。 我哋已经去同朋友已经系唔需要解释先啦，首先，即系已经好明显知道乜嘢系真咩系假啦，或者点样失实啊。但系我觉得我哋已经偏向将佢变成一个 笑话咯，嗯，即系我哋会搞笑咁样去讲翻一啲字眼，嗯，咁样咯。咁但系就有一种变成搞笑嘅状态咯， 系， 但系都系照 take it， 即系都有 take it serious 去反省， 系， 其实佢哋会唔会有嘢系啱噶？就算可能佢哋 take it serious， 佢哋都唔啱嘅，但系你都会有个动力去。令到自己做得好啲， 即起码唔系完全隔住晒所有嘢先咯，那个感觉。咦，咁我 feel 到即系过去有一段时间嘅你，无论系喺音乐上面，定系头先讲嘅呢种状态，都系好似学习期嘅阶段咁样样，好似系嘛？ 系啊，其实有啲 tense 嘅，即系成日都好想好学，好学术性咁样咧，好攰。 所有嘢都好似要、啊、我要搵啲 meaning 俾佢，系咪？好似 系。但系确实啱啱呢一。即系就系一开始讲嗰样嘢，就系确实啱啱呢一两个月系俾自己更加多放空嘅时间，系真系乜都唔做，咯、 嗯， 连 social media 都唔睇嘅， 嗯， 即系真系就咁 hea 喺度， 系 谂下嘢啊，咁样咯。 为何一次一次字点起，再调校这气氛，帮我试忆一个你，如洪水。空气为何一次就花尽心机，但求每个图案让我越越慢紧记，纹身也是照样跟你，只愿带着你的痕迹，自约还是太自欺，双手在暗自细微，这种回忆，自愈还是抹不走你，忍心让故事结尾，似是而非。为何自动自觉早晚再想起你？为何自暴自弃都变做一种美？想一直困于这非常时期。 张曼莎的自生自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尖沙咀發生一宗強姦案，消息指涉案的7名懲教人員被捕，大部分駐守赤柱監獄。 惩教署表示，涉案七人已经被勒令停职。据了解，一名女子同朋友上星期六到尖沙咀一个派对房间消遣，期间饮醉，到恢复意识时怀疑被强奸，其后报警，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调查。惩教署证实，涉案七名惩教人员包括一名惩教主任、一名一级惩教助理和五名二级惩教助理。署方重申十分重视惩教人员的行为和操守，对纪律有严格要求，任何人员若果干犯违法的违纪行为，署方定必依法处理，绝不姑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计划一旦日方启动排放核污水，会即时禁止源自东京、福岛、千叶、栃木、茨城、群马、宫城、新宿、长野、崎玉呢十个都县嘅水产品进口，当中包括所有活生、冷冻、冷藏、干制或以其他方式保存的水产品、海盐和未经加工或经加工的海藻。谢展环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日本驻港总领事及相关官员会面，商讨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放问题。谢展环又说，局方亦有和相关业界保持沟通，了解他们担心措施会对营运有影响，但强调政府有一个严谨足以保证食物安全的制度，令大家对食物的安全放心。政府发表控烟策略咨询文件，就下阶段控烟措施收集市民意见，咨询期到9月30日。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政府必须亦有迫切性采取更有效的控烟措施，会就四方面咨询市民意见，因应结果再确立下一步控烟策略。咨询文件包括是否赞成禁止任何人向某一日期后出生的人士售卖烟草产品的倡议。文件亦问到应否扩大禁烟区域和提高罚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及星期日持续酷热，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同埋风势较大。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6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提提大家，富裕小轮因为船只机件故障，屯门至到大澳的航班时间有所调整，由大澳开出的班次时间是傍晚的7:00。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税务大楼，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而去尖沙咀方向就去到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而家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龙尾一节过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国剧830风吹半夏。 许半夏凭住敢想敢闯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开辟了独立的国际钢铁进口业务。 都走到这一步了，滩头必须得拿下，对厂也必须得建。 干不干？ 我只问怎么干。 国剧830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 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放心啲啲 ，DSE。 各位 DSE 考生，我是美贤康康李志刚啊。考试最困难嗰部分已经过咗啦，等放榜咧系有啲压力同埋辛苦嘅。不过希望大家就系放松啲，用一个平常心去面对，做足准备。家人都要放松啲，唔好俾咁多压力大家。希望各位轻松面对 DSE 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放松 DSE。 For the rest, I need an accent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今日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张曼莎啦。咁啊，有你嘅新嘅派台作品自动登入啦。咁啊，头先咧都听你讲咗之前一段时间状态点样样啦。咁啊，呢一首歌我哋又即系好奇下，睇下会系边一个时期出现啦。咁但系喺你正式介绍之后，我哋两个咧又系会估下关于呢首歌嘅嘢，系、 okay. 然后交俾你揭晓啦。 系咁啊，我估先啦。我估关于今次呢首作品自动登入嘅 idea 先啦。因为虽然填词系小黑，但系我觉得咧，其实喺 demo 嘅阶段咧已经系。想好了是想做自动登入这个题材，因为其实很生活化，很老实说真的 come from 可能真的你间中去个朋友的家，诶，原来我有你 WiFi 的、哦、样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情景模式，就已经可以想到、啊、即好像比喻一段感情一段关系， 好似为一啲电影情节咯。点解你有呢个女人个 系啦 个 WiFi 自动登入嘅咁样？ 系啦系啦。咁我觉得其实个 idea 最初真系一啲好生活化嘅概念喺 demo 嘅时候已经喺度啦。 咁我估埋你就 key 我想估咧系完咗第一个 chorus 之后咧，咪有个一个好似叫做 music break 或者一个 bridge 位啦。跟住佢再翻去嘅时候咧，已经唔系由成只歌个 verse 嘅头开始，而系差唔多系一个 pre chorus 嗰度好快接住啦。咁我觉得呢一个位可能就系、是、去做呢首歌嘅时候，其实第一 struggle 咗好耐，究竟我翻去嘅时候翻去边个点开始啦？同埋而家嗰個選擇，我覺得會唔會就因為當如果有啲回憶湧現嘅時候，其實你啲 emotion 到咧，你唔會咁平靜去翻個 verse 嘅嗰種情緒啊，即係你已經個人開始有啲嗰啲叫咩啊？啲思潮作動、 湧動 嗰啲狀態，咁所以其實如果喺 emotion 上面，可能有一種感覺就係完咗第一個 chorus， 咁跟住接落去應該係繼續推進，所以就冇翻去個 verse 嘅一個處理，係啦，呢個係我估得比較大膽啲嘅兩個俾你揭曉啦。 两个佢揭晓两个都唔系好啱嘅， 系 系啊，我仲以为起码今日我咁大包围咁样， 系啊，系咯，系啊， 因为咧呢一首歌咧，其实一开始系冇谂系，即系首先就冇谂系 个题材， 系啦，自生自灭嘅下集先嘅、嗯，即系但系咧就系、是、真系上年即系。有啲嘢係講得啱嘅、嗯、即係例如你話幾時有，其實上年啦，即係都係比較早嘅、嗯、因為就係我入咗個 friend 嘅屋企，我去過佢舊屋一次啫、嗯、即係可能係連自己都差啲唔記得，咁就去到佢新屋啦，佢個 router 就自動記得咗，咁就自動登入咗，咁我已經就同嗰個 friend 講話好好癲啊呢件事即係手機真係好勁啊，跟住就我話我已經同佢講埋添喎，個即場我話啊，我想寫一首 WiFi Connect 嘅歌，咁、嗯、佢、哦、都記得嘅，所以佢知道係佢嚟嘅，咁跟住我就記低咗，咁呢一 part 係 即係早啲拆啱嘅。但係佢原型係咪真係即刻就已經想係自生自滅咧？呢一 part 就唔係嘅。 O、okay. K， 但係就去到同小黑傾嘅時候就係咯。 哦， 係啦，因為我覺得佢都係比較spiritual 嘅一個人，即係可能同佢講呢一個 concept， 佢已經大概知道，即係我想講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嗰種電子產物同人嘅關係。咁然後我係好中意呢首歌頭兩句，最中意啊，其實 都 係係啊，即係驚嘆者個手機聰明，彷彿有動物性，其實就係我寫呢首歌嘅靈感來源咯，就係我真係驚嘆。呢一个手机竟然记得咗，然后即系佢仲劲过人嗰样嘢，令到我觉得，我想写一首关于电子产物同人关系嘅歌啦，但系又可以写到一首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嘅歌，跟住我就觉得呢一首歌嘅延伸性好似可以好大咯。 嗯，即系两句就已经可以写咗你当初成件事嘅动机个起源咁样。 跟住至于波城啦。讲嘅话， 嗰个中间 嗰个中间呢个咧，其实咧系好 firm 噶，我都就喺 demo 嘅时候已经决定咗唔翻 first，因为我觉得太长啦，同埋其实本身去呢一首歌已经拣定咗一种姿态，呢一首歌系要属于潇洒嘅感觉，因为去到写呢一首歌嘅时候，再同小黑倾埋啦，就系、是。我哋呢一次本来即系想讲 WiFi Connect， 但系讲倾倾下之后咧，就系、是、想讲，其实佢只不过我无论 flashback 啲咩回忆都好，佢只不过系一个过程啊。咁所以呢一个女仔咧系潇洒嘅，佢会登出咗嗰段关系。 系 咁谂下咧，其实自生自灭同埋自动登入咧系可以系同一个女仔嚟嘅，由同一个女仔嘅 angle 去出发。咁自生自灭就系、是。即系可能你哋试过失恋啦，咁你哋好 sad， 咁但系可能而家过咗几年谂翻，其实可能佢已经同第二个一齐啦，或者你都同咗第二个一齐啦，咁已经可能佢生埋小朋友噶啦， 系啊，仲攞翻啲陈年往事出嚟讲咧， 快撞到喺条街已经拖住几件， 咪啦， 系啦，跟住就系嗰样嘢，就系其实你根本已经 lock out 咗啦，咁我就系、是。自動登入其實是想講呢種狀態多啲咯，即係你入翻嗰個餐廳，你同佢去過，入咗個 WiFi， 然後你諗起，哇，好多回憶啊！你諗翻起同佢幾年前嗰個佢啦，或者再耐啲啦，就一起食過一餐飯，可能好 sweet 嘅，但係你嗰下已經覺得，我已經冇嘢咯，就你已經 lock out 咗 ，lock out 咗啦，可以。 咁佢所以佢係一個自生自滅嘅。 之后 隔咗 嘅延续 系因为我都见有啲 fans 就调翻转股，会唔会自动登入系自生自灭嘅前传咧？ 有啲 fans 系咁 样， 系即系咁样样估。咁但系如果按你头先你哋去谂个解释、就系、是、咁、的确系，如果佢系一个潇洒嘅人嘅话，佢系摆而家即系隔咗一段时间之后系有啱数啲嘅。 系咁，但系喺呢首歌最初即系 demo 写起嘅时候，头先阿 Sir 有提过，就唔系一下子就即刻攞咗自动登入呢一个嘅题目呢、這个名嘅时候，有冇话其实最初写呢个 demo？是想住一啲点样嘅画面情景，然后再去写呢个 melody 出嚟咁样。 其实我第一下谂嘅系，我系谂一个 flow 咯，我冇谂起边个人啊。我系咧纯粹系，同埋我唔系净系想讲爱情啊，我想讲朋友嗰度，即系我觉得有时。嗰、那個 set 咧就係、是、你除咗愛情啦，你都會有時好 set， 你有啲 friend 曾經 好 friend 噶嘛，即係你日日一齊嘅，咁樣咯。咁但係你之後、可能大家踏上咗唔同階段，冇咁 friend。即係我都想講呢樣嘢，咁但係人就唔可以太貪心啊嘛。咁就只可以寫愛情咯，就咁。但係我覺得我嗰下係諗到一個 flow 咯，就係、是。登入嗰下咧，所有嘢出咗嚟、即系好多嘅。所以我连音乐上都有呢种编排嘅、即系喺入 chorus 之前嗰段系快啲，即系啲字系密啲嘅。咁去到入 chorus 咧，其实通常啲 chorus 都向上发展噶嘛，即系会高啲音。但系呢一个其实系跌翻 落嚟嘅， 咁然后我就系之后再咀嚼个歌词，就发现小黑系好。即系好心思好细密啦，佢第一句都系乱撞乱碰景跌 入舊時啊，即係嗰個跌入舊時係同個音樂嘅編排係完全 打拉咁樣， 係啦，就 drag 翻落去。咁其實佢係比較回憶翻嘅平淡啲嘅佢個感覺，嗯、但係 pre-chorus 咧就係好好多嘢 啦， 係 啊， 係啦。咁然後揀最尾嗰段，即係可能頭先有提起嘅嗰段 music break 咧、嗯，由最尾嗰段尾二嗰下嗰個 music break 咧，其實本身係再長啲嘅， 嗯， 本身係想做一個好似 time travel 嘅感覺啊，即、嗯、係、就是、重新回顧一次所有。呢一啲舊回憶，但最後真係太長咧，啲聽眾應即係聽嘅人應該會即刻 close 咗首歌，咁所以就揀咗短啲嘅處理。但係最尾嗰段其實都係偏淡然啲嘅，但係又有啲情感。嗯、但係呢個女仔其實都係偏瀟灑，就係、是、哦，即係都好想同大家講個八字真言，就係登出錯愛，愛你現在咯。 嗯、 即系你而家拥有嘅嘢，你而家身边嘅人，你要好好咁样去爱咯。 爱佢系咁啊，因为呢首歌系同吴林峰一齐写嘅曲啦。咁啊，嗰阵时开始有冇话，因为一个咩原因会谂到，不如同佢一齐合写啦？同埋对于佢 Instagram 嘅万字真言嗰篇嘢， 万字啦，真系 系啦，佢有佢嘅晒，即系嗰个过程，你都可以即系讲多少少，即系嗰个过程好记得意。 嗰、那个过程系我至今最难忘嘅作曲嘅过程，亦都系即系会觉得你同呢个人多咗一份回忆咯， 嗯、 即系一种经历。咁我觉得吴林峰系一个佢好有想法，但系亦都系好有 power 嘅人嚟嘅。即系你会令到就算虽然有唔同嘅意见，你都会好想同佢 work 困到一啲嘢出嚟。咁、 嗯 我觉得因为佢好擅长写一啲煽情嘅歌嘅旋律、 嗯、 我觉得即系我觉得佢应该都可以写到好多唔同种类嘅歌，但我觉得佢个人对于即系嗰种湿套啲嘅煽情嘅旋律咧，系佢极好叻嘅嘢。咁、 嗯、 所以我一开始谂 WiFi Connect 嘅时候，我就谂到想揾佢，我想首歌系好煽情嘅。咁、 嗯、 然后头两次见面系我俾咗好多 reference 佢，佢又俾咗啲 reference 我，但系发现大家谂嘅嘢原来好唔同嘅。 系 即系我系听我觉得我系真系听外国嘅歌手嘅嘢比较多。咁、 嗯、 佢就听入。本嘅歌手嘅歌比较多，咁、 嗯、 我哋揾嘅 reference 系好唔同啦、哦。我哋连嗰个音乐嘅编排啊、phrasing 啊，全部嘢都唔同。咁去到我哋互相哼咗啲 melody 俾大家咧，都好唔同嘅、哦。 系 咁跟住之后就真系坐低落嚟倾，佢系真系话喂，不如我哋倾下啦。再咁样，我哋都即系困唔到一个共识。跟住就去到一个位就。第三次见面，我就找了一首即日本 band 的歌，然后我都 OK， 我都喜欢，然后他就说咦，估不到你喜欢，然后就是在很快几个钟内就已经完成了个 demo， 还有买一份 demo 歌词的、 嗯、 即大家就互相哼了一些大家都觉得挺好的旋律去拼凑成现在自动登入的曲咯、 哦，所以即系未揾到嗰个 common ground 之前，大家攞住大家嘅 reference 或者大家写嘅嗰啲系咪即系砌极都砌唔系，好似即系好跳，完全好明显，好似两首唔同嘅歌嘅咁嘅意思。 系啊系啊系啊，就凑埋嘅啲嘢，同、 哦、 埋佢觉得佢估到咯，有啲位即系估到你要想用呢啲啦，估到你想写咁样嘅歌啦，咁、 嗯、 我都估到佢系咁啦，即系大家觉得冇一啲新嘅火花，然后最后就攞咗一啲大家都可能中意嘅嘢出嚟。然后就、 哦、 我觉得而家呢首歌系嘅曲系真系有一啲佢嘅 feel， 又有啲我嘅 feel， 系、 嗯 哦、所以你就话我至今最难忘嘅原因就是因为经历咗一个大家 好长嘅 又 协 调唔到去到磨合到嘅嗰个原因， 系 咁但系去到呢一首歌系依譬如编曲人或者监制啦，但系先讲监制系阿 Randy 啦，咁啊即系揾佢去做呢只歌，系咪都有一啲谂法？我觉得有啲咩嘅可能佢嘅特质系啊，好似呢一只歌揾佢去做又啱数咁样。 佢嘅特質係，我覺得佢係因為呢一首歌嘅 melody 都偏，即係同我以往都有啲唔同嘅。佢都係偏 pop 啲，同埋我嘅 demo 都比較 acoustic 啲。但係我最尾諗嗰個 outcome 唔係咁 acoustic 嘅。咁、 嗯、 我就諗到佢係因為 Gigi 嘅《為民除害》 嗯、 其實《為民除害》嘅旋律都係。 即系如果唔睇个编曲咧，佢都系即系非常之即系容易消化嘅歌，亦都好。好純啊，好都偏 pop 嘅旋律，咁、但系 Randy 就係個編曲咧，令到嗰件事咧好 tailor make for Gigi 咯，即係嗰件事係好有 Gigi 嘅感覺嘅，咁我就覺得佢係一個會真係理解個歌手大概係點樣嘅人去諗個編曲嘅監製，即係嗰種又係我第一時間就想揾佢咯。 系， 咁去到真系合作嘅时候，确实发现系啦，即系佢一开始唔系听晒我全部歌先嘅，咁我哋就大家一齐睇，将我全部 M V 睇咗一次咯，跟住佢就突然间即系睇完我嘅嘢之后咧，佢就话我谂个编曲咧。啊，你佢就叫我入去试下唱先，佢就入去我一路唱，佢就话我已经大概谂到个编曲系要点样做。跟住就佢亦都有同我讲，其实今次嘅编曲佢系花比较耐嘅时间去谂嘅，因为佢系觉得呢一首歌嘅题材啦，同埋旋律都佢都好中意，但系佢想揾一个特别啲嘅 angle 去做呢一个编曲，系因为我呢个人，同埋我哋用咗好多电子嘅嘢喺个歌词里面，咁佢就即系想用 synth 啊，同埋中间段 music break 系有啲 EDM 嘅嘢啊。即系全部呢啲元素想摆入去一首本来好 acoustic 嘅 demo， 其实系要揾一个平衡嘅。而佢系最后谂咗好耐，佢话，然后系最后就系咁样而我系有惊喜到嘅。 系，因为都好似你啱啱讲都啱嘅，就因为呢首歌嗰个题材讲紧电子产品嘅时候，你好自然都会啊，如果佢电子感有存在嘅话，就会 fit 得翻落去 题材， 系啦，会多啲咁样样。 但系喺呢首歌嘅 vocal 上面，会唔会今次嗰个难度位反而咧，我自己骤听嘅时候，我感觉上咧，其实前面 verse 咧系会比 chorus 要嚟得再执着啲嘅，因为我觉得前面唱 verse 嘅位置咧个 tension 系要再大啲，一下就 drag。大家入嚟啦，咁所以会唔会喺录 vocal 嘅时候都系喺前面巴嘅时间会比较多啲？ 我觉得差唔多，但系确实系有少少 tense 啲嘅感觉嘅。今次成首歌录之前， 系 因为我觉得我又想用，因为可能都算系即系过咗新人年，真系第一首。去同大家再即系俾大家听嘅歌，咁我好想俾大家听到一啲新嘅嘢啦。咁同埋我拣咗嘅即系唱腔系有少少唔同嘅，都即系佢系一个偏潇洒啲嘅唱腔，但系又有少少 emo 喺里面嘅。咁我系即系我都觉得斌臣讲得啱，就系前面嗰个 first。要一下子 drag 大家入嚟，有少少情绪嗰个通系要攞咗先咯，即系要谂我就发现每一首歌你都要 set 一个啱嘅通，咁你录嘅时候先唔会 走嚟走去，系 OK， 咁啊，所以喺即系只歌录好晒完成晒之后，咁喺嗰个 music video 方面啊，都可以即系 share 下嗰个拍摄上面，因为都会有即系有一个好似有一个回忆嘅一个对象喺度，即系呢个 video 上面就真系好似有一个人喺度咁样去饰演嗰、那个啊，你重新登入翻嘅嗰个状态咁样样。咁我 sorry 系咪都会有同团队一齐去倾下哦？究竟点样 present 呢只歌咧？ 梗系有啦，呢、這个又系即系 visual 上嘅执着啦，又系前期又已经见晒面嘅，即系同 MV team。但系如果你讲今次喺即系倾完之后有冇 follow up， 即系后期我都有跟，但系你讲前期之后佢哋再去 develop 个 idea 咧，我就比以前少啲嘅、因为我自己觉得今次 MV 嘅 concept 咧系几容易去 execute 嘅、因为登出登入啊嘛，咁其实开会嘅时候即系我哋都好一致，即系一开始我都我就话我想喺 opening 同 ending 有一个登出登入嘅状态，我觉得咁有呢个 concept 就够啦，中间要有啲乜嘢都无所谓咯，即系都系一个 concept 嘅问题，我觉得个 MV 咁最后就当然都 keep 到呢样嘢啦。咁中间就系玩咗一啲即系 flashback 嘅嘢啊，咁佢哋又有用啲即系啲嗰条轨道啊，即系打环嗰条轨道，嗰系咪叫 trolley 咧？即系咁样去拍咗 就有啲好似回忆重现嘅嘢。咁但我觉得都系一啲即系情感啲嘅 意识上嘅嘢， 就系啦，所以就都几放心嘅今次。 因为最紧要就系头先讲嗰个大桥前后嗰样嘢，亦都 fit 翻首歌，咁样就 OK 啦。咁样系啦，咁所以就呢一首嘅自动登入啦，亦都系好似你啱啱讲啦，即系过咗新人年之后啦，一个好似而家好似又系一个真系开始嘅一个感觉啦，即系进入咗呢个大海，咁啊有呢一首歌咁啊，咁有冇话其实哦，即系呢一首歌之后，其实而家都有。是啦，即之前休息咗一段时间，其实好好多 input 之后，今年除咗而家呢一首，其实都已经会 plan， 仲会有啲歌会出咁。 会啊，我今年其实 plan 紧出多啲唔同语言嘅歌。 嗯， 因为我首先呢个自动登入有个 demo 系国语嘅，国语扣英文咁样啦。咁我自己其实都几有兴趣想写一啲其他语言嘅歌，咁。所以呢个是我近来的有个 小目标 咁样。 除咗过英文，你仲有冇识其他语言嘅？ 好少嘅西班牙文咯、 哦。 以前读英文要再拣多，哦、即系有拣多个 language 读。 西班牙 muy bien muy bien。 系啦系啦， 你识你又识。 我学过下，唔记得啦。Hola como estás？ muy bien嗰啲我记得啦。 系啊， 好够噶啦呢啲。 Uno dos tres。 系啦，咁啊，我唔记得咗个拜拜系咩 ，Adios 好似系， 系啊系啊 ，Adios，Adios， 好啦，今日我哋多谢有张马生我哋介绍 ，Gracias，Yeah，Adios，Adios， 好啦，多谢你啊，今日 ，Thank you，Thank you。 惊叹这个手机聪明，仿佛有动物性，早已不见你的踪影。绝承认，任意 WiFi 配对，是这机器习性。时空穿梭中得到验证，是某人你共我做过这里，话语亦记录了在你的现场。入旧时，自动自觉再登入旧情景，重温那次离别你的故事，但是旧记忆似你电视机，拾起那日分手一刻，你看着我时，其实是心痛还是记？ 现在